酒红好醉落地，无人看见每日怨嗟，月下路途不再回。雨水滴，雨水滴，引阮入愁难滴，怎样让你有意义，永远无人通看见。